中午休息的时候有没有先看一下后面的一些内容？我想那个我们现在要进入到的是有一些比较需要概念理解的地方，好，那刚好卡在下午的时候，好，那请大家把精神集中起来哦。这个地方是需要用一点那个脑筋思考的啦，好，所以这个不是说听过哦，听过懂了就好，这个你要想一下的哦。我们来看课本第十三页的部分。通常会有些需要想的地方，我的速度会放慢一点哈，因为如果讲很快，你这样来不及听，这样子吸收效果不见得好。好，我们来看课本第十三页的部分哈。我们现在要处理军人身份有得上变更的情形。我们先看一下，就是说今天我这边有文字论述哈。我们在做审判权的归属，原上是以审判时定审判权为普通法院或是军事法院。然后军人身份有变更的话，是以发现时定审判权的归属。相关的条文呢，就如同我刚才有跟各位看到，在上午的时候跟各位看到的是军事审判法第五条的规定。所以呢，我们就用那个第十三页的实例解说。好，第十三页实例解说，我有分四种类型。我在黑板上，因为我这黑板的是横的哈，所以我用一到四种情况，我用横的。那你们就是下面这样直的下来哈，因为你们的课本是直的。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把犯罪时跟发现时的时间点，我们先把它点出来。好，总共有四种类型。好，我们先把入伍跟退伍的时间点先标出来。这个部分我在课本上有帮各位标了吗？好，然后再请你们帮我把犯罪时跟发现时的时间点帮我点出来。好，我们在刚刚已经先给各位看过了。我们在军事审判第五条规定，一个人在犯罪，跟他被发现的时间点不一定身份是相同的，对不对？不一定身份是相同的。好，所以我们比较没有问题的是什么地方？就刚刚有学过比较没问题的什么地方？在第三种类型，在第二种类型，你犯罪时跟发现时都是军人的身份。不过不是所有的犯罪情形犯罪时跟发现时都是一样的身份啊，有可能是像我们第一种类型，犯罪时是普通人，发现时候在当兵，就是你入伍跟退伍中间不就当兵吗？所以发现的时候在当兵，那有没有可能是犯罪时候是在当兵，发现的时候刚好退伍？因为像你看我们大家才十一个月的兵，其实还蛮短的。那有没有可能是犯罪时发现时都是在当兵的阶段？有可能。好，所以呢，我们依照这四种类型，我们分别用到程序法跟实例法来加以处理。好，所以我在课本上面我是先处理程序法，在第十三页。好，我们针对程序法跟实例法来加以处理哦。先请各位见谅一下，因为我这个图形可能跟你们那个位置不太一样，因为你们是直的下来，我是横的啦。好，因为我黑板上必须要用横的哈。好，所以我们先来看程序法怎么处理，实例法怎么处理。好，第一种类型，程序法适用什么的程序法？还记不记得我刚刚中午前先跟各位，我简单的复习一下哦。我们有分实体法跟程序法，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刑法是实体法，对不对？就是规范实体权利无法律关系。我们的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这个你们都知道。然后呢，在军人的审判方面，军刑法是实体法，军事审判法是程序法。这个基本概念要先知道哦。军事审判法是程序法，军法是实体法。然后什么样的程序法跟着什么法院？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像台北地院、士林地院、北桥地方法院，这个就是我们把它俗称的叫做普通法院。好，普通法院呢要走的诉讼程序叫刑事诉讼程序，所以以后你们考的是普通法院的法官，那你们以后当法官，你们在刑庭里面要遵照的是刑事诉讼程序。那当然，你说，那我如果考军法官嘞？好，我如果是在军事法院，我审理的诉讼流程，我就依照军事审判法。所以什么程序法就跟着什么法院，这个应该大家基本概念，这个要先有。好，所以我们来看 今天他在犯罪时，犯罪时是一般人，发现时候在当兵，这时候到底是要用刑事诉讼呢，还是要用军事审判法，对吧？程序法嘛，程序法我们有分，你是要用刑事诉讼法还是用军事审判法，怎么操作？在我们刚刚看到的军事审判法的第五条第一项，就是对照刚刚讲的条文哦，你们来看第五条第一项，在第十五页条文有在这边嘛，他说犯罪在任职服役前，就是犯罪的时候是一般人，发现的时候在当兵，他说怎么处理，依本法追诉审判。所以还记不记得我刚刚有请各位先把本法圈起来写军事审判法，所以他的程序法是用军审法，在哪个法院审理，在军事法院审理，什么程序法就对应着什么法院，对不对？好，然后呢他的实体法怎么处理呢，实体法依照第十六页第一行，就是刚刚我不是有跟各位报告吗，在上午有跟各位报告，在军事审判法第五条的规定，第一项跟第二项是在管理程序法的军人身份的上边跟的一个处理标准，然后呢在第三项，就是在第十六第一行，不好意思，因为军事审判法第五条在我们的课本已经把它拆掉了，就是它是从第十五页一直延伸到第十六页，第十六页第一行是在军事审判法第五条第三项，他说我们的处罚是依照行为时身份所应该适用的法律，所以要注意的是实体法是行为时法，行为时是什么身份，是普通人的身份，所以他适用的实体法叫做刑法。你说可以这样吗？用军事审判然后判刑法，可以啊。我们实体法跟程序法没有必然一定要画等号的哦。就是我可以用军事法院的审理，但是可以用刑事处罚。那我们再看第二种类型，好，当然它有一个限缩的概念，我等一下再跟各位报告。好，你先把这个地方先把它整理一下，就是你现在先用条文的操作标准来得出答案。好，我们先用条文的操作标准 来得出答案。其实我们现在要学的概念就是什么？我们现在要学的概念就是一个函设的过程。就是不晓得同学你们写申论题习不习惯哈？你如果在座同学你如果说是大学本来就是法律系本科的哈，然后你现在也是快要毕业的阶段，因为通常来讲会来补习应该都是快毕业的阶段，那当然对来讲你写申论题是不困难，但是依照我们最近这几年的经验呢哈，就是我们现在班内有很多学员大学并不是法律本科系的。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是因为我们这几年来，你只要修二十个学分就可以去考高考律师。所以其实我们也有经过统计，我们现在有好多学员都是修二十个学分，然后来补习就考上律师的。哦，那哎，就是你可能说，可是我是法律本科的，我应该比他强。我跟你讲，够吗？真的很难说，因为其实你修二十个学分，其实基本上来讲，能够把一些基本概念厘清，然后能够把国家考试的内容准备好，其实现在有蛮多都是属于就是修那个在职专班学分，或者是修学分班的考上律师。那可能对你而言呢，你来上课你就必须要听一些基本的概念。其实像我们在做实例题的作答，我们都用三段论法来这样处理。我想应该在座各位同学，你们在其他的类课都有听过了哈。那我就不花很多时间讲，你就简单的你就想什么叫三段论法。它就是有分三个大段落，它包含大前提、小前提，然后呢函设的过程。好，大前提指的是一个抽象的规范，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要去解实例题哦，我们解实例题的方法就是用三段论法。我们会先告诉你一个抽象的规范，有没有跟你说什么案例怎么处理？没有，我们就跟你讲说什么样的规范是什么内容。小前提指的是具体的个案事实。那具体的个案事实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考题。如果说就考试来讲，就是我们的考题。我们把考题的故事套进去这个规范，看看得出什么样的答案，所以得出来的过程叫做函设。那我们这个在逻辑的概念叫三段论法，但是逻辑概念三段论法并不代表说我的作答一定要写三段。你们说老师，我说的内容都要写三段吗？也不用这么麻烦。原则上来讲，抽象的规范大前提我会写一段，题目套进去大前提得出答案加起来一段。所以通常来讲，我们在处理个案就是把理论跟故事套进去的一个过程。哎，那这样听起来就很简单。其实上我们的实例题考试，在律师法官的实例题考试，在我们的二试考试都是这样的内容。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先跟你讲说，基本什么样的问题怎么处理，然后等一下翻到后面，我们来看律师考题还有研究所考题，你就会比较清楚怎么样去做函设。好，这是第一种情形哦。第二种情形，我们来看大前提怎么处理。 就出项规范，我们现在还没有个案出来，只跟你讲说这种情形条文怎么处理。我们现在在大前提哦，他犯罪时在任职服役中，发觉时在离职离役后，依照我们的军事审判法程序法，依照我们军事审判法第五条第二项，他说依什么处理？他说要到法院审判，所以法院的审理是什么？是刑事诉讼。就是在上午的时候，我有请各位同学在军事审判法第五条第二项，不是有请把法院圈起来吗？法院则是普通法院，这不是军事法院哦。好，然后呢，他的实体法依照什么法？实体法依照行为时身份所适用的法律。那你说，那我知道是军刑法嘛，行为时是犯罪人，我说不准，你这样讲超不准的。依照军事审判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依照行为时身份所适用的法律，行为时有可能他犯的罪是军刑法有处罚，如果军刑法没有处罚的，有可能就用普通刑法来加以处罚。这概念大家能不能认同？就很像是说，请问军刑法是不是刑法的特别法？是，因为它适用特定人，特定适用在军人身份的特定人。我们是不是所有的特别法跟普通法的范围都一致？不一定。就像是我们刑法是不是有贪污罪？对。可是刑法是不是只管贪污？不对。你说刑法有杀人、有放火、有窃盗、有抢夺，都有，对不对？贪污治罪条例有没有管贪污？有。可是贪污治罪条例它有没有管贪污治罪条例以外的问题？没有。他就跟你讲，我只管贪污。所以我们的特别法的范围会比较狭隘，为什么？它是只管特别的某一种事情，所以它只管军人的某一些事情。是不是军人所有的犯罪，军刑法、陆海空军法都有处罚？没有。就像是陆海空军法有没有特别讲说军人的普通伤害罪要怎么做？没有。那难道军人犯伤害罪，军刑法没处罚，他就变无罪吗？不会啊，军刑法没有处罚的，回归适用到普通刑法啊。所以今天你说他行为时依照他身份需要用的法律，军刑法有，好，特别法优先适用于普通法，这是特别法吗？这是普通法吗？特别法优先适用于普通法，我们特别用军刑法。但是如果说军刑法没处罚到的，他不会变无罪，普通刑法还是有规范的，再用普通刑法。所以这时候你可能你要看他的个案情形是哪一种。当然有特别法要优先适用，就很像说你今天就是你这样想哦，可能很多同学就是说有点抽象，不是很难理解。应该多数的同学民法花比较多时间，应该也学得比较好，多数了。我打个比方，你们在民法819条第二项不是有讲到共有物的处分要依照共有人全体同意吗？就说大家共有一片土地，这片土地要把它卖掉，要所有的共有人全体同意，对不对？就819第二项，土地法34条之一说，共有物的处分要经共有人多数决来加以处理。什么叫多数决？你要么就是人数过二分之一，要么就是权利过二分之一，要么就是说你的人数要过2/3。这个土法34条之一，如果我不知道的话，回去再看。好，这个应该你们张台老师教得很好，对。啊，你说啊，怎么会这样嘞？民法告诉我全体，土地法告诉我多数决。我们说这时候如果针对土地的案件，土地法是特别法，优先适用于民法，等于是民法819条第二项被架空。可是问题是我们土地法34条之一只管土地哦。那如果土地以外的嘞，那你回归适用到民法啊。所以一样的道理哦，你今天说军人他的身份法要用军刑法，可是军刑法规范的比较少啊，他的范围没有像刑法这么广啊，所以当他没规范到的时候，还有可能要回归适用到普通刑法哦。好，那这个概念大家应该要能够接受。好，然后我们再看第三种类型，第二种类型身份有没有变？没有。所以第一种跟第二种是身份有得上变更的情形，第三种没有。那没有的话呢，就回归我们课本第12页的路径啊，就是我们不是上午才讲有分新的跟旧的。好，我们现在大家要讲新的嘛。好，因为436号已经把它整合起来了，我们管他是军人还是非军人。好，那在当兵的时候，好，虽然他是军人，对不对？在当兵的时候他是军人，军人他犯的是什么罪？实体法是军刑法，跟着程序法就是军事审判法。什么程序法？跟着什么法院？好，如果他犯的罪是军刑法没处罚到的， 哎，我刚刚有讲啦，军刑法不会什么都处罚、啊，军刑法只管重要的啦、啊。就像是普通的窃盗军刑法也不管，他是管你是不是偷动军用武器弹药，他是不是管说你是在渔区内，可是那个什么船舰那个什么舰艇内偷东西，普通窃盗他才懒得管嘞、欸。好，所以他如果没管到的部分，这个军人不会变 无罪，对，一般人犯罪都会犯罪，军人犯罪也不会变无罪啦。所以当他军刑法没规范的，就回归适用普通刑法，在哪里审？在普通法院用刑事诉讼法来审。那当然说，那是哪一种？你要有案流出来，你要有故事出来，才有办法用三段论法。我们现在还在大前提哦，好，那第四种情形，说的第四种情形，我觉得我教已经算是有点侮辱你们的智商，因为我这样排列组合排完了以后啊，我先把这三段论法擦掉哈，因为这个应该很多同学都知道。因为我每次上完这个呀，排列组合排完后，同学都还会再问说：“那样老师，你的排列组合没有排完？你看还有一种什么情形？犯罪死在这里，发现死在这里；还有一种情形什么？犯罪死在这里，发现死在这里。”我说：“为什么要教这个？这么无聊！当兵前犯罪啊，就普通人啊；当兵后犯罪，也蛮常见的，也普通人啊。那你们的头脑哈、要塞的是重要的事情哈、就是这种不重要的事情，不用浪费你的大脑。”所以我现在教到这种情形已经算是对你很不好意思了，对你已经是太不尊重了，你这么聪明头脑要学这么无聊的事情吗？所以不用。那当兵前犯罪啊，是普通人，实体法当然用刑法，当兵后发现也是普通人，程序法用刑事诉讼法，只是中间当个兵那又怎样，真的不怎么样啊。所以这个真的这个教你实在是也很我都觉得不好意思，只是说排列组合，我们就先把这四种排完，就发现其实还蛮简单的。好、哦，所以其他的排列组合你也不用再特别学了，其他排列组合其实根本就没什么大问题。好、哦，所以其实比较有问题的是第一种跟第二种，因为它有身份证上变更。好，那我们这样讲完了以后呢，我们只是跟你讲说一种问题它处理的规范，这叫大前提。那大前提呢，我们要去做实力演练，因为国家考试就是在做实力演练啊。好，所以你们来看第十四页。好，所以我们现在得出一个结论哦，你有没有发现到？结论就是程序法哈、依照发现时的法律，程序法依照发现时的法律，哦，就是你发现程序法都依照发现时的法律，然后实体法呢，依照行为时的法律。好，就是我们就得出这个结论，然后如果军人身份有的上编个程序法就依照发现时的法律，实体法就依照行为时的法律。好，那我们来看82年律师的考题。他的题目因为太短了，语义不清，所以我们要锁定他的个案类型。他说甲入权伤害乙，退伍权伤害丙，即使为警察或甲伤害乙丙犯刑，请问甲犯二罪如何应用何机关审判，退伍以后查获又如何？他有两种情形，一种叫做即时为警查获，一个叫做退伍以后才查获。好，所以我们就把他的案例锁定情形，好，并这个律师考题，第一个是伤乙，第二个是伤丙。我们把入伍跟退伍的时间点点出来，对吧？我们养成一个习惯，遇到实例题，因为我们今天才第一堂课，可能对你而言你会觉得说其实不用压力那么大，可是我觉得你们一些基本的概念习惯要养成。我自己在看实例题的时候，边看题目就要边画图，题目很长啊，国家考试的题目很长，你如果一直要看文字的话，那说真的你看到最后一行文字，你看到第十行你会忘记前面九行在讲什么，所以你要先把它图画出来。所以他有分你是入伍前伤害，所以他犯罪是在这里，然后呢当兵的时候伤害你，然后我们有分两个发现时间点一个叫做及时为警查获，一个叫做退伍以后一并被查获。好，什么叫及时为警查获？好，我们说可能就是他这边及时为警察获，他没有讲清楚了。我想我们把它锁定是伤害丙完及时为警察获，好不好？好，就是伤害丙完及时为警察获，所以发现死在这里。好，然后退伍才查获，发现死在这里。然后及时为警察获则是伤害丙完，发现在这里。 然后退伍才查获，发现是在这里。就是他讲即时，我们不晓得是什么时候了，好，我们就把它锁定说，伤乙丙完以后被查，好，就是伤乙丙完以后被查。好，所以你把排列组合的图画出来后，你就发现那这题超简单的，为什么？这个是排列组合的第一种类型，对吧？就那边的第一种，这排列组合的第四种类型，这排列组合的第三种类型，这排列组合的第二种类型。所以这个题目它就是要考你前面一二三四的大前提该怎么处理，只是它变成有个案故事，它变成是有一个案例了。因为他说今天我打伤乙丙是构成刑法277条的伤害罪，对不对？他现在已经有个故事出来了，所以我们用故事来练习三段论法。那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案例类型，即时危险查获，有没有伤害的上变更？有，所以它的程序法依照什么？发现时法，所以是军人用军审，在军法院。实体法依照行为时法，就是刑法277条的伤害罪。退伍以后一并查获，这没问题。程序法是刑诉，实体法是刑法伤害罪。伤害完丙以后马上被查获，你是军人还是一般人？是军人。军人犯的是什么？军刑法没处罚的，因为普通伤害罪军刑法不处罚，所以他的实体法就是我们用那个就我这个案例类型跑到这边是长这样的图形吗？是军人，对不对？军刑法有没有处罚普通伤害罪？没有。普通刑法，普通刑法跟着是普通法院要用刑诉法，所以他的程序法是刑诉，实体法是刑法277伤害罪。第四种类型排列组合第二种，排列组合第二种，所以你们还可以对照一下，你可以看自己课本的排列组合对照一下。他的程序法依照发现时法用刑诉，实体法依照行为时法，我刚好跟各位报告啦，依照行为时法不一定是军刑法哦，因为军刑法规范的案件类型没有这么多，他普通伤害不管，可是普通伤害不管，并不代表说军人犯普通伤害并无罪啊。军刑法不管，你要用普通刑法啊，就是不在案例类型哦。所以他的实体法就又变成了普通的刑法。你说哇，那这样答案写完了，可是问题是，你只是把每个问题写完了，你没有函设。好，我们现在来看哦，他问你说哈，因为这是82年考题，他在当时哈，他并没有跟你讲说这是一罪还是数罪，所以你可能要去看说哈，如果说他是数罪的话，那当然就是数罪并罚；那如果说一罪的话，那当然就是说你可能还是要用刑法34条，不好意思，军事审判法34条。军事审判34条在第16页，我们上午有先带各位看，就是我们今天用条文，其实刚才你们都先看过了。军事审判第34条说，犯罪事实一部分法审判，全部分法审判什么？他说一部军审，全部军审。所以你只要有一个军审，全部军审。好，你伤害乙即时危险查获是这样处理，退伍后查获是这样处理，伤害丙是这样处理，退伍后查获这样处理。只要有一部军审，全部军审啊，你用那个跑出军审。可是你现在的反应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你会觉得真的很怪。这两种情形，伤害乙跟伤害丙，这两种情形，我不晓得现在这个状况好不好。你说其实你的精神状况不是很好啊，就是尽量集中一下思考，你能不能想到说，今天甲如果打伤乙，在一般人的身份打伤你，居然还要军审？我们上午不是讲了吗？军审当然很害怕。他在当兵的时候打伤丙，反而是刑事诉讼，在普通法院。那这样的话，好像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要去打人哈，一旦在当兵的时候赶快去打人。哦，当兵前的时候那个手痒哈，要先忍住一下。哦，当兵的时候再去给他猫一拳，这 很奇怪嘛，对不对？你不觉得这个显然没有这样的道理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刚刚的条文操作标准有瑕疵？你说那怎么办？可是真的，我们要用条文去操作啊。我们用条文操作这样的答案没问题，对不对？因为我们是用军事审判法第五条去操作得出这样的答案，你不觉得有问题啊？好，所以呢，请各位再看一下，我后面不是有附一个实务见解吗？你们看我后面有个第十七页，有个九十五年台北122号的判例，大家要会看实务见解的字号，好，因为你们是比较高阶的律师法官班的那种，就是律师法官，然后检事官，然后那个事务官班的那种学员哈，你们必须哈要会看实务见解。你看到台飞，敏感度要来，因为很多同学都说我不晓得哪些实务见解我该不该看，因为你不晓得他的位阶层级。我们要看的一定是位阶层级比较高的。你若看，假设说100年数字第几号案件，好，数字第12号案件。那我跟你讲，这只是一个地方法院的案件，就怎么诉讼案，这只是地方法院案件，就是我们可以从案号可以看得出来它的层级。他如果跟你讲说100上诉第12号案件，那我跟各位报告，这是高等法院的案件，因为已经有一个上诉了。好，那如果跟你讲说是100年，假设哈，台上自第12号案件。有的台上，它指的是最高法院的案件。那对你而言，最高法院案件可能你会赋予一定的重视程度，比如说，哦，这个是最终审哦。好，那我们在最高法院呢，我们有分判决跟判例。你可能会说，我到底要背的是什么？如果有判例或是刑庭会议的决议，这个就变得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判决是个案，判例是说有一些个案处理得很不错，就我们就把这个案整理出来变成一个通例，就变成大家的范例，就是不错的法官的判决未来可以成为其他法官的范本的意思。所以判例是经过选编的，能够选编判例全部都是用一栋法院叫最高法院，所以能够被最高法院选编为判例，这个对各位同学有一定的拘束力。以后你当法官有很多个案台湾没办法处理到，判例有处理，判例有拘束你的效果，所以你不能跟判例冲突，你跟判例冲突你的判决就会被废弃。比如说那我怎样，我是法官，我依照宪法规定，我依据法律独立审判，我应该要告辞啊，我怎么可以跟那个就是之前比较资深的那个比较资深的学长们，比较资深的法官跟他们对抗。我跟你讲，这时候已经不是告辞不告辞的问题了。虽然说你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你在个案中也有个案审判的权限，但是你知道大家都没有考级，这个会影响到说你四月五月能不能再拿那个半个月还是一个月的年终奖金。说半个月啊，这个不要，你一个月10万块你不要，好那个自己衡量一下。而且就是说这个会等于是你的评级跟考量啦。那你可能会说，那为什么我要遵照判例？我觉得我判的比较好。那我可能还要再问你一下，奇怪，你那么之前你怎么会觉得你判的比较好？人家资深，人家有经验啊，而且这么多最高法院的法官都觉得这样子的判例是不错的，你怎么会觉得你会更加意见不同？如果你真的更加意见不同，那你就是你视线啊，由大法官来评评理啊。所以其实你的个案的判决如果有抵触判例，很有可能会被废弃，废弃你的绩效考核会比较差一点。哎，你可能会说，哎，这有关系吗？有关系啊。假设说以后你当法官，你实践案件被上诉以后只有一件被废弃，那就算了，因为那就代表说那一件你的意见跟上级法院的意见不一样。如果你有10个判决被上诉，10个都被废弃，那就代表你乱判，这比例太高了嘛。就为什么就从你一个大脑跟大家想的不一样，那真的是很奇怪。所以判例其实是有拘束力的，所以国家考试，就你会说啊，那没关系，不要理那个等我考上上班再说。国家考试判例会考啊，我们现在不是很流行考实务见解吗？判例会考。那你说怎么会有台飞？这个字号长得很奇怪。你看到台飞，你更应该要谨慎。看到台就看到最高法院，看到飞就知道它叫什么非常上诉。可见它是一个定谳的案件，被检察总长提出来到最高法院说要来走非常上诉的。你说它的实务见解有没有一定的重要性？一定有，一定有重要性。所以你看到台飞的字号，那个敏感度会有点高。所以有些人就问 想说，我怎么知道哪些事物件要不要看？我说你如果常看，你只要会看之后的敏感度你就来了，看到判例敏感度会来，看到那个民事庭什么刑事庭的什么总会决议敏感度会来，你看到台非非常上诉案件敏感度会来。所以国家考试在我们的司法官考很喜欢考台非有关的实务见解的问题，很喜欢考。哦，我们后续课程还会再跟各位来做说明。那这实务见解在处理什么呢？好，你看哦，对啊，所以你们翻到第17页这个指数年台非第二号判例，你看谁是上诉人？我刚不是跟各位报告吗？全部只有一个人能够提非常上诉啊，所以就是最高法院其他所有检察总长，因为他要提非常上诉，所以只有他才是上诉人啊。好，然后呢，他做出想要的结论，这实务见解做出来的结论哈，你们回去还可以再看，我简单跟各位报告。他做出来结论说哈，今天我们军事法第五条第一项说，犯罪时在任职服役前，发觉时在离职，发觉时在任职服役中，就是有身份变更，犯罪时是一般人，发觉时是军人，这个条文的规定必须要受到军事审判法第一条的限制。请你看第十五页军事审判法第一条说什么，他说新军人犯入法中军法或特别法之罪，依本法规定追诉审判之。他指的是什么？他说今天如果犯的罪是我们军刑法有特别要处罚的罪，才会有军事审判法。所以他加上一个限缩的要件，说你今天如果不是军刑法有处罚的案件，我用不到军事审判法，我用不到。所以今天普通伤害罪军刑法有没有处理？没有，普通伤害罪军刑法没处理啊。真的没有吗？你看一下军刑法入法通刑法第76条，那个内容在第17页，这个上午有讲过，所以如果上午有修课的同学精神再注意一下哈，真的，因为那个讲过我就不再赘述了。你看第17页第一行，他说伤害罪章，他管是什么？277第二项、278第二项，他有没有管277第一项普通伤害罪？他才不嘞，他才不管嘞。所以他的意思说什么？这个95年台非122号判例，他说我要加一个限制，能够用到军审法，前提是要受到第一条军事审判的范围所限。哪些案件是军事审判范围？必须是要军刑法有处理的案件才会需要到军审。好，所以你如果把这个实务见解套进来我们这个个案，三段论法套进来我们的个案，普通伤害罪假打伤乙丙叫277第一项的伤害罪，入海通知刑法有没有管？没有管。所以依照我们军事审判法第五条的规定，依照发现时法叫做军事审判法，可是95年台非122号判例说第五条要加上第一条的范围限缩，所以既然这个实体法的罪不是入海通知刑法要管的罪，它的程序法就不会是军审，所以回归是用什么？因为已经不是本法的范围，入海公军刑法处罚的才会是军事审判法第一条讲的本法的范围，所以他又加上第一条线说，你刚刚怀疑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你刚刚是怀疑说他在当兵的时候打伤，他在当兵以前打伤乙，当兵的时候打伤丙，结果反而当兵的时候打伤丙还比较划算，还可以用刑诉。然后他在当兵前打伤乙，然后居然还用军审，好不公平！他已经用95年才在122号判例把他给矫正过来变公平了。所以你有发现到说条文有漏洞的，条文是有漏洞的，因为条文没有想到这么多。当条文没想到这么多，我们实务上发生了这些不公平的情形的时候，实务见解就会去把它矫正过来。我们会用条文的说文解字方法再去把它矫正回来。好，所以这个题目呢，就是原则上来讲，你不论什么样的情形，就是程序法用刑诉，就是80年律师考题，程序法用刑诉，实体法用刑法，就是已经没有军审的那种案例类型了，因为它被95年实务见解给矫正过来。不过在82年律师当初考出来，你可能要用当时的条文，所以当时写出来你会觉得答案好奇怪，你会觉得很不公平，好奇怪，怎么会变这样？可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可以用95年台北122号把它解决掉了。好，然后我们再看97年政大的考题，这是政大法院所考题，应该是林君老师出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我先把黑板清一下啊，然后看看你自己能不能把这个题目的图形画出来。它有连续偷 A、偷 B、偷 C， 所以第一部分你可以把它想成偷 A， 第二部分把它想成偷 B， 第三部分把它想成偷 C。 我们把图形画出来哦。好，他说，甲在91年3月间，意图为自己不法做的沾光犯意，连续在3月1号入伍前，好，偷 A 财物一次，所以我们就偷 A， 好，有分。我们就把那个入伍跟错的时间点画出来哈，好，它是入伍前偷 A， 所以分成在这里。好，然后偷 B， 这是3月1号。好，然后呢，它是在入伍以后3月7号营区以内偷 B， 然后呢偷 C， 入伍退伍画出来。犯罪时在3月8号，好，营区内偷 C。 好，三次分别为警察获或最后一次才被查获，审判权归属有何不同？这考出来就跟刚刚上面的律师考题很，就是很像啦。好，但是，就是只是说它复杂一点，因为它现在变三个了哈，它陪罪组会已经是三个，将会有6个。好，你是发现的时候才，就是你三次分别，好，它只是分别，就是说你犯完以后就被发现。犯完以后被发现，犯完以后被发现，犯完以后被发现，在这里，就是每次偷完，每次都被发现，或者是说最后一次才被发现，有何差别？好，所以就是三次分别。然后就是最后危险查获，就是最后偷完 C 以后才被查获。画出来后，你们发现到说，那这题超简单的，你们感觉超简单的，因为就你乍看会觉得排列组合要6种嘛，乍看应该觉得要有6种嘛，但是排完以后你发现到其实没有这么复杂，没有6种啦，好不好？所以第一种情形超没有问题了吧？犯罪时是一般人，发现时一般人，只是后来去当兵当到怎么样，对吧？程序法一定是刑诉。实体法320嘛，如果是下面这种情形，程序法是军事审判法，可是第一条又说必须是要他犯的罪有军事审判法规定的违宪。军事审判法有没有规定说你偷一般人的东西？没有，所以依照第五条再加第一条还是刑诉，对不对？依照军事审判法第五条再加第一条。哎，当做笔记你要知道什么意思哦？5+1，你说6吗？不是，我说你要用第五条再加第一条来操作。我们现在在解实例题，这是一个函设的过程，对不对？好，实例法320条切到罪，就是用刑法啦，好，就用刑法320条切到罪。好，那你们说，那偷 B 跟偷 C 4种是一种？你乍看起来4种是一种，但是你要去想，老师哪有那么无聊？4种是一种，然后还要考成4种来考你。偷 B 跟偷 C 在哪里？偷 B 在营区内，偷 C 在营区外，那这个就有意义喽。请各位看在军刑法76条的第8款，他说。军人犯下列各罪，我们在军刑法第76条有处罚，在营区、舰艇、军事住所、建筑物内犯窃盗罪，所以这种情形，他的程序法怎么处理？实力法怎么处理？是不是军人？是军人犯的，是不是军刑法之罪？是，因为军刑法第76条的第8款说处罚。所以他的程序法依照军事审判法来加以处理，军事审判法跟着军事法院。 种会一样啦，你三月七号、三月八号发现你没有差啦，所以这两种的处理方法是一样。好，它确实没有得上变更哦。然后跑道通 C 的部分呢，身份有没有得上变更？没有，所以你不用管第五条，你只要管第十二页的那个处理的流程就好，对不对？就是我们排列组的第三种类型，身份没有变更，是不是军人？是军人，他在营区外偷东西，是不是军刑法有处罚？没有，所以他回归普通刑法，对不对？就三百二十条切到罪，普通刑法跟着刑事诉讼法到普通法院来加以审理，他就不是特别法，也并不是特别法院了。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 ，B 跟 C 看起来长得一模一样，可是这是两种不同的答案哦，这两种不同的答案。好，然后这个题目呢，有一个比较大的困扰，就是说，在当时九十一年有所谓的连续犯，在旧法时期哈，在九十四年七月以前，那当然你说事实的话，你还是九四年，所以我们用执行日来做区分，在九四年七月以前，连续犯是一罪。所以今天讲偷 A 偷 B 偷 C 是一罪，一个罪只有一个审判权，对不对？你一个罪不可以军事审判你也处罚，然后刑事诉讼法在普通法院也处罚，不行，它只有一个审判权，对不对？就是一罪一罚啦，对不对？好，一罪一罚这个概念应该大家都有嘛。那到底要哪一个审判权？好，依照军事审判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犯罪事实一部军审，全部军审。所以答案是什么？偷 A B C 全部军审。当然，我们程序法只要管全部军审就好了。至于你用军事审判法的程序，要用哪个实际法，还可以再讨论。好，啊，只是说通常来讲，我们答案就写到这里。那你们说，那早知道一部军审全部军审，我前面就不用讨论啊，直接用三十四条。那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的国家考试重在过程，而不是结论。我说哦，没有，其实我光考试，我只想考上，努不努力我不在意。可是你考这个重视这段过程啊。如果说你只觉得有结论才要写的话，那我跟你讲，那你刑法怎么写？我们不是常在写刑法的考题，写到后来无罪啊。那难道无罪你就都不写？你们没有听过一个笑话吗？你说我，你还没讲，我不知道。对，因为我知道你在抄笔记，所以现在笑话要让你就赶快抄完才能够开始讲。要不然的话，你又专心在听笑话，你又不给我抄了。就是不是有个小朋友他在上美术课，然后呢，然后老师说时间到了啊，你们要交图画纸了。你画什么？小朋友说，我画一头牛，他在青草地上面吃草。然后老师说，那你怎么还没画？小朋友说，因为我画完了。然后老师说，你哪画完？你空白的没画。然后爱的牛嘞，你的草嘞？然后小朋友说草被牛吃光了。然后老师说那牛嘞？牛吃完草走了。所以一张画纸就没白了。所以你不能够跟我讲说你最后反正只要一个军审全部军审，就这样跑出这样结论，不行。你这些过程要讨论，你知道吗？你过程要讨论，你不能够不讨论过程就只有给我的答案。因为我们的刑法常常会这样子啊，你讨论的过程要先跟他问嘛，先跟有责性，然后结论是无罪，你还是要有推论啊。结论甲没有犯罪，那难道你就可以交白卷吗？不行。所以我们的程序法也一样这样子。如果老师要看的是你推论过程，你推论还是要写，你问问还是要把它写清楚。可能你现在会觉得说，那这样念书好辛苦，感觉压力很大。就是我刚刚，就是又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句话，这句话我就觉得很好。你就说，你怎么那么无聊，天天在看人家写什么？我超喜欢看这一辈子的。他有句话讲说，刚刚有一本杂志， 然后呢，然后他也是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采访谁谁谁，你要知道，嗯，当你今天成名被采访，一定要有一句话拿来讲，所以你现在赶快就把这些抄下来，因为哪一天你成名，你就可以拿出来说啊，就是我以前有讲过什么话的，哦，就是，没有，你可以讲说我以前从来没听过什么话，然后是我的座右铭。他那句话的意思是说，哦，就是说我们在过程中有很多的阻碍啦，不过能够克服阻碍的就是说能够继续往前进的就是能够克服阻碍的人。所以就你怎么说，其实你办的没有很好，对啦，我办的不是很好，那可以请你自己体会一下，就是说我们在前进的路上困难重重啊，但是就只有能够克服困难的人才能够继续往前进，因为困难重重你也可以被打败啊。好，所以你现在坐在这里就代表说你应该是有那种不想被打败的企图心，不论你当初来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你是自发性的要来上课，然后或者是被爸爸妈妈逼来，或是隔壁的同学骗你来的，好，因为你想要跟他进一步认识做朋友，拜托他来高点补习，硬要跟他一起上课，不论怎么样你今天来你就是做了，好，那你已经做这件事情了，你就好把它做完。所以可能你现在会觉得说才第一天上课，那你就马上要去解决这样实力，我跟你讲这还算简单的，好，只能说下礼拜大陆都全部都跑光了，大陆再来。你要去想说，哦，你今天的问题一定要更进阶，你不可能现在学的跟上午学的一样嘛，对不对？所以你下礼拜学的一定又比今天学的更多。好，那你要养成这个习惯，你每天都要进步。所以像这种实力题，你可能接下来你会觉得好辛苦，这没办法，这是你的过程，准备考试的人生过程，一定有这样的过程。这个有别人在学校考期中考期末考，学校期中考期末考太简单了，对不对？尤其是法律系几乎都走期末考，都没期中考，所以大多数什么去上课，学期结束的前两个礼拜去上课，好，因为想说期末考要考了，总是要去认识一下朋友，借一下笔记。然后你法律系每周这样啊，不像人家商学院的平常都蛮有小考，然后差不多两个礼拜就考一次小考。那法律系的意思说真的，你已经算是很轻松了。你说才不是嘞，图书馆都是法律系的人，那是因为你平常一到四年级太不累了，你知道吗？所以你才会准备国考，你才会觉得很辛苦。可是不国考是有方法的，哦，所以你只要养成这样好习惯，你每次的累积一定都会进步。好，然后后面的我想我就不再花时间赘述了。所以你们这个95年台北12号判例回去自己再看哦。简单的要旨我课堂上跟你们讲，附给你们资料，你有办法就要自己看，哦，好，然后20页这边在讲总统豁免权，就是这是人的例外，但是我想说豁免权应该可能在公法宪法里面会比较重要。所以这个就请你们自己看一下，然后他的理由书的总统其实豁免权的内容在22页以下这一段。好，哦，那我们国家经济特点，这个可能跟我们情况比较没有关的。好，我们来看课本第26页，我们来看事的效力。好，我们来看事的效力哈，刑事诉讼法适用普通法院所管辖刑事案件，好，然后最特别法管辖刑事案件适用到特别的法，就像是我们刚才讲的军事审判法，哇，你现在应该很熟军事审判法了吧？哈。花了那么多时间来做练习，还有像少年会有用少年身处理法，哦，就是我们在刑法不是说未满14岁的人犯罪不会适用到刑法吗？那是不罚，啊，对不对？未满14岁的犯罪是不罚，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哦，他不罚，可是我们还是要去教育他，所以他是用少时法，用少年身处理法。好，然后第二个效力，我们来看土地原则。好，原则上只要在我国领域内犯罪，那当然会适用到我国的刑诉讼法。但是如果是治外法权利的话，那当然那就不在这边的所列。那我们是不是一定都是有属地原则？其实也不是。所以你们在你的刑法哈，第5条一直到第8条，你发现到会有什么熟人的例外，什么世界法原则跟保护主义的例外，哦，那这个的话你可以再看一下。那我们的属地原则呢，其实有扩张到领土、领海、领空哦。好，所以领土、领海、领空都是我们的属地，就我们的土地不是只有 land， 还包含空跟海域。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这15点就在下面79年台北277号判例，你看到台飞就知道了，它又是非常仗势。因为之前有讲到说，那外国船是到我国港内还没有上岸，船会上岸，那实在太可怕了。那是什么？那是日本311吧？海啸船就整个到陆地上，所以船本来就不上岸的啊。那难道在我们的海域里面，我们没有管的权利吗？有哈，所以你看27页第2行，好，外国船只进入到我国港内，在我国领土、领海、领空，这都是我们的管辖范围，都是。好，所以我们讲的属地，它有扩张到领、陆、海、空，或陆、海、空都是我们的领域。好，然后再看实的效力，好。刑法、实力法、实的效力是采从旧从轻，在第2条应该你们都很熟。好，刑法是从旧从轻，那我们诉讼法呢？我们程序从新， 因为我们是诉讼，我们又没有干涉到你的实体权利义务法律关系，所以程序怎么走我们就重新。但是我们也会有过渡条款，因为会有一些概念会有影响到人民的权利义务，会影响到当事人权利的。所以我们来举个例子来看哦，好，就是像是刑诉法376条的不得上诉第三审的案件范围，我把黑板清一下。刑事诉讼案件不是每个案件都可以到三级三审哦，有些案件不能到最高法院哦。你们如果有念过民诉的话，你们应该都很清楚，诉讼标的金额没有超过150万的，不能上到最高法院，对不对？就它有案件类型限制，简易小额也不行啊。哦，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在84年10月曾经有修法过，我们在刑诉法376条说哈，这些案件叫做轻罪案件，不得上过第三审。他没有办法到最高法院，所以他到二审就结束，他到高等法院就结束。然后呢，在84年10月以前，376条条文跟你现在的条文不一样，他的条文是说，刑法61条的案件是不得上诉第三审。现在我们的376条，你翻到说他有案件种类的叙述，对不对？要不然你看你自己的376条，你看你自己手边条文376条。还是说你手边的条文376，他是写说刑法60条案件不能上诉第三审，谁叫你带爸爸条文来上课的？哦，应该不对吧？我84年，你出生了没？哦，应该是出生了吧？哦，只是说你看你不可能有那么古老的条文吧？哦，所以在这边的话，就是你条文要更新啦。我只能跟你讲，就是你可能会说啊，可是我这个法典哈，那个就是这5、6年前有在用，我知道你很念旧。可是有些事情哦，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哦，知道？你法条要新呐、啊。当然，那个法条新哦，不是说新到你每半年、一年就一定要去买哦，你最起码要1、2年内的。那有修法，你要能够把修法的给补进来。你来看你的刑法376条，它是有各类罪的罪名，它有各类罪的罪名，它的范围跟刑法61条范围不一样。他的范围跟刑法61条范围不一样，要不然，请各位对照一下你刑法的61条。就是要老请各位同学，以后你们上课刑法跟刑诉条文都要有哦，因为我们在讲解刑诉的案例，一定会用刑法的条文来做说明。刑法61条，他说哈，就是说下列各罪都是轻罪，它的范围不太一样，它的范围其实不太一样。好。那我们在刑诉讼法376条呢，就是你回去再看看他们有哪些不一样。原则上来讲，这个也不用你特别背了。那简单跟各位报告，在我们修法以后，哈，在刑诉诉讼法76条，我们扩大不得上诉第三审的范围。代表说什么？可能以前在84年10月以前。有些可以上诉第三审的，在过渡的期间，他不能上诉第三审了，他变成不行了。为什么？因为后来就被扩大了，然后扩大他就被包进来。所以假设说哈，今天有一个人他的判决在这时候，然后我们不是说他可以选择10天要不要上诉，然后刚好过了10天以后就变新法施行，然后呢，他在这10天内还在想说，哎，赶快去买一束玫瑰花哈，要上诉不要上诉，然后赶快撕花瓣，然后因为不晓得要上诉嘛，还在想还在决定呢、啊。然后结果他在思考了以后就啪把法条施行了，刚好说哦拍谁分刑完不要想了哈，再都效刑完你就不能上诉了。他说可是我那时候在收到判决的时候我还有10天可以上诉啊，我说没有啊，程序重新呢、啊、哦你就一句程序重新，然后他就哭了，他就说啊那你用刑法你去侵害到我的上诉权，这个已经不是说程序问题了，因为这已经是跟我实体权利义务法律关系已经有关了。所以你发现到说我们在过渡性条款，也就是说我们会加上什么概念，我们会加上信赖保护的概念。你们在学行政法应该都有学信赖保护嘛，对不对？这个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包含信赖基础、信赖表现、信赖值的保护。我当时我认定我收到判决时的法律是我还有上诉权，所以我还在想要不要上诉，然后说你们自己立法委员修法以后，然后通过了以后，然后再跟我讲说啊什么现在施行了， 啊，不通过三件事情。那三件事情以后，你现在跟我讲说我现在没有这个权利，可是我当初原本应该是有的。所以我就说，如果像这种情形的话呢，我们可以再给他保护进来。所以你来看，我们在过渡性条款的文字论述的第四行，我们在刑诉法376条扩大不得上司家人的范围，同时我们在司法第五条也修正了，说什么？在事情前仍然看上司家人的案件，现在我们还是可以依照施行前的规定。所以如果有例外的情形，我们可以排除程序重新。原则程序重新，然后呢，在例外现在保护的情形，我们可以排除程序重新，就是意思就是说旧法对他有利，我们就要用旧的啦。好，然后我们还是有一些有问题的情况哈，你们可以看一下，像是我们27页下面第一个，像是自诉的情形。好，第一个像自诉的情形，我们旧法的时期哈，自诉不用强制律师代理，是在91年以后才需要自诉强制律师代理，就是以前人家可以自己提自诉，然后现在他必须要花钱请律师才可以提自诉。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哈，就是我们之前有讨论，在27页最下面这边有个小 Q， 如果已经合法系属于法院的自诉案件，他没有请律师，他当初在系属的时候是可以不用请律师的。那后来我们修法，可不可以就把它改成说，你没请律师要把你的案子驳掉？好，答案是不行。好，就是说他在当时提出来的时期是他自己提，也可以提，他也可以合法的提自诉。之后你不能够因为自诉强制律师代理，就刚好说你原本合法的自诉就变不合法了。然后还有像是另外一种情形，在刑诉法323条，就是公诉自诉竞合。好，323条哈，这个规定还蛮重要的哈，在我们自诉程序这还蛮常考，你们可以看一下刑诉法323条。好，刑诉法323条说哈，同案件经检察官228条未经开庭侦查，不得再提自诉，代表什么？案件开始侦查就不能提自诉，所以时间点我们锁定在开始侦查就不能提。好，可它有 but 有个但书哦，323第一项但书，通常据点但后面我们就把它叫但书。323第一项但书说，但公诉来之罪经犯罪直接被喊定自诉者，不在此限。好，我们时间点哈，我也帮你们注记，自检方害章就不能提自诉，所以我们的自诉提起的时间点，假设说检察官侦查开始，查完了以后不就侦查终结？所以你现在应该知道了，只要有缝就要填。所以你待会接下来看到有动的部分，你就出来站，你说啊，这个时候就不能开心的度过了。好，你都要写一下。可是我想，你这个你动手写哈，你就等于边写边背，你不要期待说哈，什么东西要靠录音。哦，我现在不是说你不能录，虽然说上面是不是有扛棒录你自己录？我是没关系啊，我是真的没关系，只是说今天录音是辅助你的工具，而不是说。变成是说你在这边偷懒，然后可以就是当作是 upgrade 跟 starter 的工具而已。今天不是你的录音笔为主啊，你只专门帮他按 starter， 你知道吗？就是说你今天应该是说你上课尽可能听，然后你回去的时候，真的你觉得有什么地方忘记，或是可能我讲话比较快，你必须要补足，你回去再慢慢听。不是说你现在就是放空，然后还摆放东西，就放空在抄。而且我知道，其实像你们这样，你看又礼拜天又下午。我知道很多人会怎么样，上课的时候会想睡觉，这个我也有经验，因为以前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也有这种经验，就是会很想睡觉，然后手上拿那蓝笔会这样一直吐一直吐一直吐，然后回去的时候，然后奇怪怎么课本好脏，或者那种蓝就这样一条这样子，因为你说那一直打瞌睡，我知道你这样很辛苦，你一定是很辛苦的，因为我也。 过来的。可是你要有个定力，你知道吗？你现在来这边，如果你只是来按 play 跟 stop， 那你不如请朋友帮你按就好啦。所以你会发现说，有些人一次来会带十支，就是因为真的有些人会说，对啊，我不是来按 play 跟 stop 的人，然后他就人就跑去别的地方。可是你想看，你今天学习是要做看的吗？不要，你今天学习一定要上课教听懂，听不懂回去再补足，而不是说你现在就假定了你有路，你就是就万能仙丹。我跟你讲。我们管老师，我们也遇过一种学弟妹，他，你知道他是伪认真，这感觉看起来好认真哦，补习都来补哦，不翘课的哦，好啊，然后那个录音档都归档的好好的哦，还会用那什么指标题、副标题哈，这什么行说法几年几月的课程，一支一堂课，什么一支二堂课，然后什么讲义什么都弄啊，收集起来好的，可是。你有没有念进去才叫真的认真？如果你只是做那个样子，做给别人看说，其实我们两个都有来，但这是伪认真。你自己有没有伪认真，其实自己要最清楚。如果你上课整个都呈现放空状态，你这六个小时没有在这边学习，那你还不如出去玩啊！该不会等下送完下课大家都跑了？好的，自己叫我出去玩的哦。我的意思说，你既然来了，都辛苦了，你要真的认真。然后路没，你说哪有没关系？上面的时候有关系，扛棒的时候有关系。我自己是没关系，只要你不是别的功用，你是佛自己用的，我觉得真的没关系。可是一是要以你为主，他来补你的不足。而且我跟你讲，其实你们现在听完课程哦，你回去马上就要复习，因为这是一个大脑的生理曲线。你如果今天念的东西，你今天就是你只要在一到三日内复习，你现在听过六个小时，你复习的效率其实几乎百分之百，就是因为才刚听完，你还没忘啊，而且又再看一遍，是百分之百。你如果有这个胆哦，再多一个月以后再看哦，你可能哦，只看得懂里面的百分之差不多60到80%。而且你知道吗？你今天如果回去看，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你今天如果马上回去看，我们今天上六小时的内容，其实你不用再花一个小时时间，你差不多半个小时就可以看完。你说有这么快吗？哎，有啊，你懂了以后你就翻过去啦、啊，因为。像你刚刚什么军事审判跟那什么刑事说法审判权，你还花时间听？你懂了以后，你回去真的再看。我们刚刚讲了那么久，你回去再看，你只剩下10分钟，就你复习一遍而已，还是把它抓回来而已，你又不是从头学。啊，你如果拖很久的话，你会有点忘记曾经我讲过什么。就是，我知道我的课程最大的问题就是，通常我的课程大家下课以后遗留下都是剩笑话，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有笑话听得特别清楚，然后课程都不给他听清楚，所以你会发现说。哎，对哦，哎，这个地方老师曾经讲过什么笑话？啊，内容呢？和内容你要把它记起来、啊。所以你拖越久，你抓来的越少，而且你花越多时间。你知道，你如果一个月后再听，你信不信？你今天的三个小时的录音档还要再拿出来再听一遍？因为有些你跟我忘记，你要重听啊。然后呢，如果真的有这个胆，哦，三个月以后再听，你知道，这种仿佛就是呈现零的状态。有的时候在路上你看到我，你要说，哎。你好眼熟，请问一下，你是我高中老师吗？我说，我是你补习班的啦。好，高中老师有这么老吗？好，这是的。哦，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到说，你真的拖越久，你那个时间递延的效果对你越不利，就是你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啊，不晓得干嘛啦。哎，就是变成说，你就只剩下录音档，然后代代相传那个录音档。哦，不晓得为什么大家很喜欢去收集录音档，然后再让录音档代代相传。你能够考上，说真的，档案销毁就好啦。哎，我那时候考上国考以后，你知道我第一件事做什么？真的是焚书坑儒，哎，焚这种焚书啊，我自己没有跳下去啊。真的、啊，我考完以后，我就跟学妹讲说，要搬走这个东西，我再也不想再多看一眼。他们说学姐是这样吗？我说是这样子，全部搬走。然后后来他们就把好的搬走，然后真的还留下烂的，我就知道哪些书是烂书哈。人家不想写这个我就知道。所以其实你很多东西你要留的是在你的大脑，你不是留那个样子啊。所以你上课一定要尽可能听懂，因为我们诉讼法有的时候前后环节我们会放在一起讲，对你来讲是的确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不可能什么东西按部就班，只从第一条开始讲到最后一条，前后相串联的我们本来就要放在一起讲，所以对你来讲你现在要拉到刑法323条，你会觉得哦有点后面，可是这是有关的哈，有关的你现在本来就要先学，尽可能的要听懂，好，不要只是在录音而已哦，只是说不要只是在录音，不是说不要录音啊。这个就是有些人还会说，你是很排斥录音，我是不会啦。不过班内的广告说会啦。好，323号第一项，好，你看学说争议，好，这边学说争议，在32项第一项本文，在323第一项本文，这是有修法过的哦。 那旧法时期他是说终结侦查前不能提起诉啊，不是，终结侦查后不能提起诉，所以他是卡在终结侦查。然后现在呢，我们把时间点更往前，我们说开始侦查就不能提起诉。好，我们现在时间点更往前，开始侦查就不能提起诉。所以在旧的时期是这样子，还可以提起诉，终结侦查以后不能提，这是旧的。新的规定呢？新的规定，这边也不能提了，能够提的是在开始侦查前才会提自诉，所以从开始侦查以后，通通都不能提自诉。好，所以假设说你有新法旧法的时期，那当然你说这样的话有没有影响到人民权利义务？有。好，所以如果有新旧法时期的话呢，人家在旧法时期已经开始侦查了，他才提自诉是合法的。好，只要在旧法时期他开始侦查以后才提自诉是合法的，还是我们把它线断了。在旧法时期，你在 AB 线段是可以提自诉的，在新法时期在 AB 线段是不能提自诉，因为他现在把它变开始侦查以前才可以提自诉，开始侦查后就不能提啦。那为什么要这样修法？其实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因为我们希望采公诉优先原则。这检察官都查了，你就交给检察官去做哈，啊，你不要跟检察官强蹦哈，不要是检察官在查，你们还在告，哦，啊，然后到时候程序就被拆了哈，到时候程序就变分两段。好，然后323第一项但说哈，这个很特别，他说，但是如果告诉哪人之罪，经犯罪之被害人、地址之物者不在此限。是什么？不在我们323第一项本文的范围内，代表什么？他又在开放了 AB 线段可以自诉。所以他说啊，如果说是告论罪，由被害人自己来提自诉，被害人自己来提自诉，在侦查终结以前都可以提自诉。那你说，那侦查终结以后为什么不行？因为侦查终结以后都已经起诉了，都有一个原告了，都有一个检察官来当原告了，啊，你干嘛跟人家插花进来说你还要再提自诉，你还要再来当原告？我们的原告不是检察官就自诉人，原告只能够有一个啊，怎么可以既是公诉又是自诉呢？对吧？我们程序怎么可以既是公诉又是自诉？好，好，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也是有一些修法问题，因为你只要有修法，就会有所谓的新旧适用的交界问题。好，所以在自诉这个地方的话，这也是蛮常看到的。好，所以我后面我有附两个实务见解，都是跟这个有关。好，就是在28页有个90年台北30号判决，那你看到台北，你有个敏感度了，这是最高法院的非常上诉案件。然后我这边还附一个实务见解，29页这边93年台上2260号，你看到台上就知道这是最高法院。原则上来讲，我们会附的实务见解都是比较具有指标性的。如果说是比较不指标性的实务见解，像什么数字第几号，除非那个真的写得很棒。否则你说地方法院或高等法院的，我们几乎都不太看，因为国家考试这个也没什么考点。国家考试会考的一定是最高法院相关的实务见解。好，那最高法院有可能是判例，好，有可能是决议，好，然后那有可能是这种非常上诉案件，这些都是我们看到这几年来在律师司法官的申论题考题比较常考的实务见解的一种实务见解类型。所以你说实务见解很多，怎么准备？其实这样子一线说，其实就少了，你知道吗？好，就是反正你看到台飞台上，然后刑庭、民庭、总会决议的这种，其实你把它当做实务见解就先说了。好，然后还有一种，其实在30页，好，就是原来依照特别法规定处罚，在国际法五十这边有可能时间推前就变更，然后就变成依我们刑法处理，就像是4427号讲的，这个是属于那种就戒严法的规定嘛，就是你们知道什么叫戒严时期吗？就是你们可能不太清楚，在台湾早期有个时期叫戒严时期，人民如同军人，一般人民如同军人，所以管理一般人民如同在管理军人是一样的。然后但是呢，因为我们在民国76年以后，我们就解除戒严，就叫解严。 那解严以后呢，那当然人民就是回归普通人民，那军人就是当然就是军人。那我们在普通人民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普通人民在戒严事情有可能会被军事审判的，现在没有了啦，是当时啦。所以四字二七二号讲的哈，就是下面是不是有一些空白地方，我们可以写一下，就是跟我们刑事说法有关的大法官解释很少。你也知道大法官解释几乎都在讲公法领域，尤其是税务的领域。那其实会跟考试有关的刑事说法大法官解释其实不多，所以只要跟我们刑事说法有关的大法官解释原上我们都会说。我们不是说普通人民应该都是用刑事说法在普通法院审理吗？但是呢，在以前有所谓的戒严时期，也有可能会军审哦。普通人民有可能会被军事审判。你说普通人民又不是军人啊，就是所有人民都当作军人一样在管教啊。这个规定在戒严法第八条。哦，这个规定在戒严法第八条。然后呢，但是在解严了以后呢，我们有些案件是还没有确定的，那该怎么办？哦，就是解除戒严。好，就是我们人民就是回归一般的普通法院来审理了。好，那我们有分未确定的案件跟已确定的案件，就是说你在军事审理，然后审到一半，翻到爱解严了，然后爱人民就欢欣鼓舞，就说哎，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我就可以不用在军事法院？可是你要看他是不是确定，如果没有确定案件，我就把他拉回来普通法院来审理。原本应该是要在军事法院的。现在因为解除戒严了，人民就是人民，人民就不是军人了。你不能用军人严格的标准来看待普通的普罗老百姓。然后呢，如果已经确定案件的话，原则上是不得再依通常程序来加以救济，因为啊，谁叫你他衰哈，谁叫你案子哈确定在解严以前，那在戒严时期呢啊确定了那就没有了。好，所以原则上好也不得再救济。你要说啊，那我可以再翻案，不行。原则上也不得再救济了，反正确定就确定了、然后另外的情形，除非他有再审或非常上诉，那大家可以回归普通法院、刚刚我们上午也有跟各位报告嘛，再审跟非常上诉是针对已经确定案件，我们可以因为认定事实有错误，可以提起再翻案的机会；因为适用法律有错误，可以提起再翻案的机会。好、所以如果说是解严了以后的话，已经确定的案件那就没得救，那还没确定案件，我们会把他的案件移回到普通法院来审理。好、因为普通法院才是应该的啦。好、因为当初戒严，我们把人民当作是军人来看待，其实这个太过严苛了。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看刑事诉讼法的基础包跟基本原则。有些同学还在抄吼，我简单跟各位报告一下，我这一本讲义吼，后面有一些资料。通常我的讲义的习惯吼，因为今天你们第一天来吼，通常我讲义的习惯就是，只要到一个单元的段落吼，我就会有这个单元的相关的考题来做说明。就到一个段落，我就会讲解这个单元相关考题说明。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必须要到哪一个段落才有办法再来讲解一些相关的国家考题了哈。然后我这一本最后面呢，因为有涉及到一些法定法官原则，等一下如果应该是下礼拜讲到法院的时候，会讲到法定法官原则，这会有涉及到一些比较新的一些个案，就是这两三年的个案哈。所以在152页以下，这边是有一个当初那个阿扁的那个案子，有法定法官原则，就是这665号的争议。好，那我附一些相关资料给各位，这个下一章还会讲到。然后有关第一回齁，这边有一些内容讲完了以后，有些同学会说，可能自己想要做一些练习题，所以160页以下我这边有附几个练习题。不过你们现在可能做的有点早啊，因为今天才第一堂课。然后呢，可能大家同学会比较好奇，就说，167页是什么啊？好有趣哦。好，这是什么小叮咛小提醒？好，就是你同学说，我说，基本上我是有点像欧巴桑性格。好，就是你们说。这个也要管，这个真的要给你吼，因为对你们来看160页，如果说黑板上抄完的啦，好抄完就还在抄，你要赶快先抄那个，我知道让你好好抄，我才讲这个。 免费版六七哦，有人说他管这么多，生日题要分点分享，记得哦，记得要分点分享，记得下标题，就如我上午跟各位讲的。然后那你说黑笔这个也管，我这个我语重心长，因为我们学校很多老师在出官网这个考题，他们说，因为你出题老师不知道阅卷，他们说真的，差不多有七成的学生在国考考试用蓝笔写，然后他们看到用黑笔写的，会觉得比较特别。真的，物以稀为贵啊！真的是那种 feel， 因为老师改是改千千万万份考卷呐、啊。你看到用黑笔写的，他会觉得你比较特别。而且，其实就你想看，为什么我们印刷印黑色？因为它有稳定的效果。为什么你笔记要用蓝色、红色、绿色什么花花的颜色？因为亮。可是你想，国家考试，老师要改你这么多的字，然后大家都写这么多，然后字又很丑，因为写到后来大家的字都不是自己的字，你知道那个。手部已经惊人到一种好像快断掉的程度了，所以那字其实会有点乱。那你要想，能够出国家考试考题的老师，他基本上是有一定年资的，哎，绝对不是那种年轻的学校的那种之前的老师，因为会有一定年资的老师，人家事茫茫法苍苍，此要动摇，这个我不知道哦，就是人家资历不是很好啊。啊，你写到蓝色，因为以前我们老师就有讲说，就是因为通常来讲，国家考试不都是下半年嘛，那是法官的考试。就是说下半年，然后所以下半年的学期在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研究所在昌河报道，然后就有很多老师就说，哦，这是什么什么今天很累啊，上午才去改完国家考试啊，哦啊，然后就发现说什么大家字写得很丑啊之类的，然后周秀老师说，奇怪，为什么大家都要用蓝笔？因为他说他这个改到黑笔，他觉得那个字比较沉稳，而且用蓝笔哦，他说他这样连续一直看好几个小时，字都是在跳，因为很亮，所以那个字会在眼中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所以你想，如果说你觉得你的答案是很 perfect 很完美，你希望老师能够静下心来看，那你就用黑笔。啊，当然你说，其实我答案都是无色瞎掰的，我就希望他闪到戴墨镜来看。好了、啊，那现在又来的啊，随便你啊，我开心就好。就这样，然后还有就是说，有些老师哦，就是像我们国家考试的间距，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算过。如果你不是很清楚的话哈，你可以去班内买一份那个我们国家考试的那种用纸的那个模拟卷来看，其实差不多是一公分哎。它的间距蛮宽的，差不多一公分。它的间距其实蛮宽的，可是基本上我们自己写笔记的纸都不是那么宽，所以你如果字很小啊，好像刑事诉讼法，好像有些老师都说，哎、欸，这字那么小，很像是蚊子在咬，好像蚊子在那边叮叮叮叮叮，那种感觉好像就是小鼻子小眼睛。所以你那个，而且你知道吗？因为有些同学会用什么0.28在写，你用笔记 OK 啦。因为我知道大家会在你的小小的法条里面还会再塞一些字，哦，你知道这根本就是那种微雕的艺术。这我知道有同学可以这么做，可是国家考试你千万不要这么处理。国家考试你最起码一定要0.4到0.5的粗的程度，因为你太细看起来那个字是很浮动的，就感觉字在飘，你知道吗？那老师很希望那个字能够稳定下来，不要这么飘来飘去的，所以你尽可能的哈。用比较粗的笔，那当然你不要说到说用1.0哦，粗到整个都裂开来，对不对？不要啦，知道中庸之道，大家都学过，过犹不及都不是很好，所以你用0.4、0.5。然后后来讲，像我自己写国文，好、哦，这个不是我在吹嘘，我国文每次考试一定都考80几分。你说你国文很好吗？哦不，你看我的样子像是国文写得很好的吗？真的是没有。可是哦，我就是在国文的时候，我就要用0.7的黑笔写。你说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国文它打的格子很大呢，它那格子真的好大。假如说刑事诉讼法，哦，我就是要这样端端正正，要把它塞在格子里面，哦，而且我一定要八分满。为什么？因为太大不好，感觉这个人很骄傲，太过 proud 了，不行。太小，小鼻子小眼睛，这看起来应该是心胸狭窄的人。所以你必须要把那个字撑得刚刚好。那啊，你字要写多大，这有点困难，因为你字会觉得很奇怪，所以你用0.7那个字会有点膨胀出来。这个是我自己的感觉。哎，屡试不爽啊，就是我光论文跟公文都考超高的，才差不多8几啊。而且你知道吗？其实我的论文，我每次写的文章都差不多。说不同题目你也可以想到差不多。对，因为我都会，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模板这种东西。我跟你讲，你考国家考试，你不论是考高补考还是考律师、司法官特考。只要有考国文的论文，一定都会固定的几个类型，什么诚信类，什么法治类的那种的、哦、那他不会出一个国文考题叫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叫你抒情一下，不会。所以就是你知道，像我自己，就假设说， 就是因为以前我有上过糕点课，就是我以前年轻时，好不好？你就说他们的年代就有糕点，你太瞧不起我了。我的年代糕点刚创立没多久了，就我年代有啦有啦有啦，我卖没够哈。然后我中场休息的时候，有时候无聊，我会去崇祥路逛，然后我会去翻那个深大学国文学。你说啊，都成年人，你去看什么深大学是什么国文的？好，我去看那个考大学的，就是像什么。是像我们职考啊、学测那种的，所以它有那种作文的范本，它有分类的。然后我就去看那种比较类似成年人的国家考试那种分类啊，像什么诚信类啊、什么孝亲类啊，那什么就像什么团队合作啊，那什么就像忠勇道德那一种的。反正按做什么事情，你就是偷偷的带支纸笔去。当然我知道有些人会说你不准抄，你要买哦。那反正你就是每次去晃个二十分钟，你头脑背一下也好啊。你就是你要找什么？你要去找他的加言警句，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最没有就是什么？最没有就是气质，对不对？就是我们自从大学念的越久，你的国文、英文、数学程度就越差，这个就是属于那种反方向的直线下降哦。所以其实。你以前可能背过什么《古文观止》啊，什么这什么挖沟的，你现在全部忘光光了。你现在要你写作文，其实说真的，你从国小三年级你就会写作文了，你只是肚子里面没有料可以写，你知道吗？所以你就是要去找一些什么加言警句，然后还有一些古今中外的个案，就像是什么历法最有名的商鞅洗木立信，什么一根木头，那从北门搬到南门，重金50万两之类的。你说这是50万两吗？谁能考究？谁知道当时的地址是怎么样啊？谁管你那么多啊？老师也搞不清楚啊。反正你就是可以去找一些相关的，哦，你可以找外古今中外，就像这种范例哈，他就给你一些加言警句或是一些那个小故事，那个小故事啊，我就会偷偷的，反正就10分钟、20分钟，能够背就背啊，不能背偷偷拿出纸笔，反正你又不是一整本在那抄，你怎么在那抄的话，那你不如买下来，反正你就是每次10分钟、20分钟，你就是。看一下就记一下，哎，积少成多没，真的是积少成多。然后像我之前我也有看过《原篇司法周刊》，针对有关法律人的那种小故事，古今中外，他就弄一篇出来。你不晓得欧阳修的爸爸以前是法官吧？你说啊，应劳被洗罚款，哎，还真的不知道。就是他以前不是有写过一篇文章叫《双钢签表》啊，你们年代别这一刻，马上就到我的年代了。以前我高中，不管国中还高中，反正中学的时候就有一篇国文课本叫《双钢签表》，是欧阳修写的。他说他爸爸是法官，然后什么案牍劳刑啊，什么很辛苦啊，哈，这是什么判案多辛苦啊，因为永远不晓得谁对谁错，因为法官又不是小叮当，做个时光机你还去看看当时案发现场是怎么样，不可能。所以你要通过事后的证据来去判断当时的故事的原貌。所以其实当法官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然后呢，哦，就翻到说，哦，原来他那篇文章有写到一些什么。一些什么公平审判的一些概念，就双方基本上他在讲他爸爸啦。哦，你不晓得欧阳修有爸爸，难不成他是孙悟空吗？从石头蹦出来的？当然谁无爹娘？哦，他当然也有，只是说他爸是法官，很多人不知道。所以就是你可以去找类似像这种个案，然后平常写出来的话，你知道有时候老师会惊艳，因为100个同学没有一个可以写出一个像样的案例或者是一些加言警句，只要有一两个出来，他们真的会给很高的成绩。啊，这个是我自己的经验，因为我班上说，其实我固定就背这几个，什么文章我一定要把这几个套进去，因为再不套进去我也没得写了，就是什么都不会了。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你这些小小的事情哦，你不用特别花时间做，真的不要。可是你可以用零碎时间，这本来就是在做零碎时间的，谁叫你天天念国文、英文，然后整天要什么从早上8点念文，到8点半念国文，没有吧？你现在还是要念专业科目啊。所以像这种东西你必须还是要累积的，你就用零碎时间。还有像英文也是，你不单词把一些该背的背啊，你就善用零碎时间哦。所以你不要去想说什么中间下课无聊没地方去，你要么就休息，要么就是说你再去做别的学习哦。你要善用。然后啊，你说立可带这个也要教，为什么要立可带？我跟你讲，你用立可白，依照我们的经验，立可白你点掉它不是不会干，然后啊你就是，然后这边是吹，我跟你讲，这个很不好干的。尤其你要用那种杂牌的，然后呢，然后因为你考试又会很急，所以你会用手一直压，一直压，一直压，对不对？然后你要知道，你手一直压，然后啊，它其实还没干，然后你手在那边回来回去，这样子看起来好脏。也就我们就老师说，就是有些人的考卷看起来好脏，你不晓得在干嘛的。哦，就是 都弄得很脏，然后所以你用立可带，好，因为立可带你知道一点过去，我马上就可以写了。哎、啊，记得你用立可带，你考试的那几天，麻烦你用好的立可带。当然，你现在念书，你可以去买那种便宜的一本什么十几块，你考试的时候用好的，因为我用老师说，就是在考国考试，就是在考国考试的时候，他们是摊开来在改，而且他们之前会有那个行政作业人员，他要把它变成一份一份的。所以你那个考卷并不是只有那四个老师在碰而已，是很多人在碰，行政人员也要碰。然后呢，以前我们就老师就说，他有改过一张考卷，很明显那个学生有立可带改过，因为有那个立可带点过的痕迹，但是你那一条不见了。然后他说啊，这个答案没有找到，因为随便我的事就刚好不会是这样子了。然后我们说怎么会这样？然后后来跟我们老师说，可想而知，他就是用那种烂货啊，就有的立可带是一条拉过去，马上那条就浮起来的那一种。浮得更快、啊、老师不会找到那一条啊，你放心，因为那条在哪里也没人知道了。所以你的数学答案是什么不见了，只留下错误的答案还在那个地方，而且还有点过的一点点的痕迹。所以 你就去买一个好的东西，而且你买个不好的东西，宿舍立可带不好，很难用。因为以前我在考国考试，我在考试的时候，考试的时候我印象很深，是我隔壁同学他买一个很烂立可带，他每点一下就会加滴滴滴滴滴，就会弄滴答的声音。然后我每次一听我就觉得哦，我好痛苦，立可带。所以你如果只是想要干扰各位同学，好吧，那你就买。那一次我成功的被干扰了，不过还好没有受到影响。我只是觉得有点鸡皮疙瘩要起来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哦，那个滴的声音很像是你在刮保利龙啊。我不知道有些同学会害怕。啊、哦，对，跟我一样会害怕，就是真的会很吵的一种声音，然后又不好用，然后千万不要去买那种烂货。你想，你就是这次要考上了，你就花几百块去买一个很好的文具，好不好？就是这次考上，你就告诉自己就这次考上，所以你文具来买下去。然后啊，你就说哈，你知道实例题哦，你在写那种实例题，在写申论题的时候，你重要的地方你可以加框，就是很像说，假如说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公诉优先原则。你如果想要让老师知道说你知道这是重点，就给他加框，因为在国家考试里面，正常的标点符号是可以使用的，正常的标点符号，好吧？为什么要讲正常的标点符号？你冒号上下引号这是正常的标点符号，所以你可以加框。那有一些你不要乱用，就很像说啊，你说公诉优先原则啊，老师我这很重要，所以我这样画成这样，然后再打个惊叹号这样子，这不行，好不好？然后就像有些什么第一点、第二点，你就乖乖的，哦，就谁叫你那么造反？你要造反，考上再造反就好啦。反正你在考试的时候，让他觉得你是很四平八稳，你是一个不造反的一个很好的法律人。所以你知道第一点、第二点这样写。那我知道有些人哦，分点分享会画一朵小花。好的，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你知道？那国家考试这个东西叫做视同作弊。因为感觉好像就是，哎，你就说没有作弊，我只是平常我分解单，我想画一朵花。可是我跟你讲，因为国家考试，没有人知道你跟老师什么关系，这种感觉好像是在打你们的暗号。真的，如果被人家发现到，就是如果有被行政，就是违抢时间作业的人发现到说你有这种奇怪的东西的话，他们会通报的。这个东西是视同作弊，所以你只能用正常的标点符号，所以你不用在你的很重要的关键字里面做一些很奇怪的注记。好，你可能想要点醒老师说，哎，你知道这个重点，因为你怕老师看不清楚或什么的。那我说真的，你怕看不清楚，你就善用标题，要么就是说你善用正常标点符号，然后其他东西你就不要再去做胡搞瞎搞了。然后像有些老师真的是很机车啊，我怎么用这样的字？有些老师平常上课会骑机车来，反正有些老师就他的个性比较龟毛。因为以前我们就有一个老师说，因为有一种颜色的笔是有点那种墨绿黑色的那种，有一种那种颜色的。然后呢，就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我有在用那种颜色的笔，然后呢，就是什么牌子我就不讲了，因为我们不置入性行销的。然后呢，然后就有一次上课，就是那老师就气呼呼的，他就来上课，他就说刚刚改考卷要改到那里半死啊，而且啊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有小孩子也不知道怎么样，都用那种很恶心的颜色，然后我不知道那什么位置恶心的颜色，然后老师说就是有一种那种墨绿啊，吼，有点黑，有点绿，有点蓝的那一种。黑绿蓝混在一起那种颜色，然后我就拿出我的笔，老师就说这个颜色，我说那就是这个好恶心，然后我就说哦，老多啊，那我很恶心，那就算了。就有些人不喜欢怪怪的颜色，所以你就是四平八稳，黑色、蓝色就这样子啊。我比较建议黑色啦，因为都是用蓝色。好，哎，你说这太夸张了，生活中也还有分前天晚上跟当天早上，当然的啦。好，就是既然要提醒你们哈，就是这个铅笔要透明，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吧？我也有个同学。他带了一个小熊的铅笔，结果呢，在考试的时候，虽然这铅笔要收起来，所以他就很乖的拿一支笔跟一个立可白， 然后他就放在桌上这样写，然后后来都写到一半，那支笔不太好写，他还不敢，他还不敢举手说他要再去前面包包拿去换。所以你如果因为你不可能让你的文具散在你的桌上乱七八糟，所以你必须要有个盒子装哈。那你既然这样的话，那你用透明的啦。那我是比较建议你们用那种，有一种那种在放那种文件资料的那种。反正本来就透明，你就把它当铅笔盒用哈啊，然后千万不要给自己添麻烦。然后你考试的时候记得你笔要带，因为我有个同学，他带了一支黑笔去，然后呢写到第一天第一科是民法，就是我那年代还不是像去年这样子综合的，就是他第一天第一科是民法，他写到第三题物权的时候断书。然后是我的话，我一定是举手跟老师说，老师我没有笔，你可以帮我借一支。然后他不好意思，男生啊，你知道男生哪天吧？不好意思，他就交卷，然后卷还去外面买。然后我就说，哎，那既然都交卷了，那你都铁定要落榜了，那干嘛另外买？回家就好了。结果他那一年律师司法官都有上，不过的律师名额比较下面一点点，因为那个是律师考试发生的惨状。然后所以他再隔下一个月司法官考试，他就买一大堆笔了。对啊，当时他司法官。是有前五十名，可是律师就包好像是200多名、300多名，因为整个民法就这个只剩三分之二的内容而已啊，因为下面他都没写啦，他跑去买笔。我说是我的话，我一定会心绪很紧张，为什么犯这种错误？我准备一整年就为了这一天，然后结果我居然犯这种错误。哦，除非说你声音要很大条，否则的话你会紧张，你就把这种东西又弄得很清楚、很明白，哦，你不要让自己有产生错误的机会。哦，因为我觉得多数人都会紧张啦。然后还有就是，像我自己在考试的时候，我就有亲身经验，就是我们在画选择题的时候，因为你国文不是会有那个选择题，然后现在不是有什么综合测验也会有选择题，那不叫二 B 铅笔。然后就是我那时候考试的时候还没有综合测验，就只有国文的那个选择题才会用二 B 铅笔。然后我们班上就有个同学，他没带二 B 铅笔，就是考场就有一个同学，然后他就跟姜老师讲说，哎，老师我没有二 B 铅笔，然后他就请姜老师帮他借一支，你知道吗？全班大家都默默的这样，就老师说，哎，谁有多支可以借他？然后大家都没有人反应，大家想说谁理他？就第一个反应是这样的，谁理他？你不带你家的事啊。然后后来之后，我就举手跟老师讲说，老师，我虽然只有一支，不过我可以一小节给他，因为我没有，就一节一节这样子。老师快接我，然后我说，老师虽然说我只有一支，不过大家都不愿意借，好吧，我就剪一小节给他。哎，你不要以为我这样没付出，我付出的很辛苦，因为我剪一小节给他，所以我画都不能画太大力，因为太大力他就丢回去了。就你们应该知道，让我一节一节可以撕开来用二 B 铅笔啊。哎，我也是佛系来着的，哎，我也是麻烦到啊。好，虽然说剪一小节的，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好吧，那个同学应该也很辛苦，用那一小节在画。哎，有功没有好啊，我相信他应该是感谢我的吧。对啊，所以我在想说，我考上搞不好他还替我拜拜嘞。他想说，哎呀，这个人是好人啊，居然还有剪一小节。然后当天早上哈，因为我们考试的时候原上来讲比较热，虽然说十月份，好，你说八月考试那铁定热，十月份也不凉哈，台湾四季如夏，所以哦，就有的时候你很热的话，就是我建议你们哈，就是不要让自己身体不舒服啦，也不要搞东搞西，搞得太麻烦。因为我在考试的时候，我有遇过一个事，你可能说，哎，老师你那间都怪人，我说的是真的，真的都是我那一间的，然后我那间好怪啊，包括我自己也没多正常吧，就我那样怪人，就是因为夏天考试很热啊，然后我就有看到有个同学，他拿一桶冰桶，一条毛巾，一瓶矿泉水，然后我就当场看到他们是三合一。矿泉水滴在毛巾上面啊，然后那个毛巾再放在整个冰桶的冰块上面，然后可能这样很清凉吧。那我看他表演完以后，我就看他整个这样拿起来铺在脸上，这样啊，好像很舒服。我想说啊，这么麻烦，然后我就不急不徐拿出我的湿纸巾。你要凉，我湿纸巾也是够凉啊。好啊，你如果怕皮肤过敏，可以买宝宝用，好，就是无香精、无香料，我自己不过敏那个。就是你不要给自己添那么麻烦，你不要以为你是大学生，还有妈妈陪你在考试，没有的。所以你去提那种冰块来干嘛？真的，我就想看到他把那种冰块拿来表演，我想说很想跟他接一个来吃，因为我有的。所以你不要去给自己添很多麻烦，你尽可能就是方便。好，国家考试你不要去想说，你不要想说哦，这些事情要给自己添很多麻烦。我想这些事情是你只要简单注意一下就好了，它是最不需要让你添麻烦的。好，所以你现在需要努力的事情只是念书啦，哦，你只要努力念书就好了。好，所以就是当你要考前的时候，记得拿出第一回的最后一页。想起我的小叮咛，好，可能那时候你也忘记我了，好吧，好啊，反正记得还有讲义，好，有最后一页讲。好，然后我们这个第六节哈，刑诉讼的基本那个刑诉讼的基础要跟基本原则。我们的刑事诉讼哈，我们要先知道它的基本原则是从哪个方向去做推论的。我们是先从31页， 好，我们先从私人赎罪跟国家赎罪的区别去做推论，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就是像是纠问制度、弹劾制度、哈、职权主义、当事人主义，好、哦，然后呢，最主要就是我们要去讨论我国法的制度内容。所以在36以下这我国法制度内容，哈，尤其是改良社当事人经济主义，这个对我们来讲其实还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后续不论是在证据、强制处分，还是在程序里面，这些基本概念都需要用到。所以我才跟各位报告说，这些基本原则，你乍看之下你会觉得这个会直接考吗？它不会直接考，可是它会下方再说为什么有些条文要这样的制定，它是一个原理的背景。好，所以你一旦知道这些原理原则，你再去看条文就不会流于死背，因为我们最怕的就是大家什么东西不管三七二十一用背的，啊，你用背的又铁定忘。好，所以你先知道原理原则，这样的话就不会死背了。好，那我想我们先，你可能会说想休息吗？因为我刚才好像有同学一直在往后面走，就是可能要去洗手间了。好啦，那我们就先去盥洗室一下哈。然后那你们如果会累的同学的话，你们就先趴下来，因为通常来讲，放那种礼拜天连两堂课程，可能有些同学精神比较不会集中。不过我们等一下的基础原则不会有太多很复杂的概念了哈，所以应该上起来就不会那么累了。好，那我们就先中场休息，我们先中场休息。